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四節，剛才我是第三節尾，我提出一個疑問啦。喺呢個片咧，實際上就比喺香港嘅導演拍咧，相當易拍嘅。即係你大概攞翻個框架翻嚟，你可以個順序可能你做得到啦，甚至可能你跟翻佢咁拍添。咁但係個別嘅場景咧，就應該香港係比佢入邊拍嘅咧就更富煽動性，或者更殘忍。咁但係咧就香港導演或者而家嗰個氣氛咧，有冇人敢處理呢個題材咧？ 咁應該夠膽嘅，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可以咧用一個方式嘅，因為始終係戲啊嘛，戲劇啊嘛。咁我覺得咧，即係我啊想即係不如咧就好似嗰陣時啊九降風嘅嗰種方式咁去拍。因為九降風咧嗰時咧就係一個台灣嘅一個導演啊林書宇啊，啱啱即係之前嘅《植物花園》嗰個導演咧，佢諗一個故仔叫九降風，咁佢咧就即係揾咗個投資者噶嘛，香港都有份嘅投資咧，而個香港嗰啲 producer 咧又覺得呢個故仔其實好得意啊，不如整一個台灣版，一個香港版同埋一個大陸版啦，咁啊香港咧就係嗰度叫咩？烈日當空，咁啊就夾呢個九降風，係啊，麥希恩嘅第一部，咁啊內地嗰部咧就係收尾俾人 ban 咗嘅，其實個古仔咧就個 structure 一樣咁嚟拍，咁啊呢個咧就係香港片咧，就你會發覺咧就最用呢樣嘢嚟拍啊最好噶啦，即係等於咧 Back to the Future， 香港都拍咗個即係新南希蘭帝，咁嗰個咧，咁啊好似譬如嗰個戲咧，我覺得你如果我想問他攞版權都好易啊！ 哇，我唔使，我覺得唔使不攞版權喎，因為 冇咁人哋你個你咁真嘅喎，阿媽信你都人哋都買個版權俾佢一蚊都好啊！總共 我覺得要分開講嘅嗱，如果真係問個導演咧，可能佢好平已經俾你噶啦，佢都上嚟拍，但係我覺得咧就係、是。好可能佢靈感其實嚟自香港。 係嗱，咁樣佢拍咁啊，而家叫天馬行空啦嚇。咁我因為而家都好多好多時都幫人諗個 structure 嗰啲嘢咧。咁我覺得咧，即係不如咧，佢話嗱版權費咧，你如果唔收唔好嘅，不如一蚊啦，好冇啊？如果一蚊嘅咧，我俾夠$4你。點解咧？一個咧叫黃絲版嘅孤城淚，一個係藍絲版，一個係政府版。一個咧就唔知咩版，自己整可以唔同角度都拍字，只要係技術，只要係咩嗰度，我覺得拍出嚟戲擺喺你面前，就講俾你聽，你有你角度。香港而家都仲係有依種咁嘅創作自由嘅風氣嗰時候咧，咁樣拍最好啦。咁樣叫孤城淚之啊，黃調、藍調或者係咩咁啊？或者係。公仆嘅角度都得啊，系啊，咁我谂咧，即系戏系唔怕你咁样拍嘅，啊，因为咧喺呢个时刻咧，即系都系其实大家用你一个叫角度嚟去睇一件事件，咁样就呢部戏咧，其实带嚟即系令到好多启发咧，我谂好多人都有咁样谂嘅。 我又同意你嗰个，你个处理可以用，你可以用嗰个黑警嗰个角度睇。 系啊。因為佢最重要咧，即係話大家咧，唔該平心靜氣去了解我哋嘅城市發生咗咩事。 即係只不過呢個導演佢就即係主要嗰部分咧，佢係喺呢個同黨個角度去睇件事 嚇。係啊，我哋揾翻劉國昌嘅拍一部，揾然後咩嘅其實咧，因為我覺得咁樣一個最好嘅一個方式嘅，大家咧要面對翻咧自己嗰個城市發生咗問題。所以佢呢部電影咧，佢喺法國咧，佢哋當咗係。近期咧，突然之間咧，可能再遲啲咧，都當咗呢個導演係呢部電影係一個國寶級電影嚟嘅嚇，因為佢提醒翻佢哋咧，即係話佢講嗰個咧，即係咁啊，呢個佢又唔係話即係Only One and One， 我哋之前都提嗰套叫《無定向》 喪心 喪心病狂，咁嗰度係即係南美洲嘅電影啦嚇，咁佢都係喺度咧就講緊啲植入電影嚟去講緊咧一種咧即係對於而家呢個城市發生咗乜嘢問題嗰、那個，咁我覺得呢啲擺到咧，其實香港咧，我相信啊，香港會更加好睇啲嘅，尤其是咧，我覺得。你會放心咧，俾首部劇情片俾啲小朋友佢去拍佢嗰個角度。我講俾你聽，我都有學校咧，即係見到嗰啲教啲小朋友咧去拍電影咧嚇，嗰啲中學生嗰啲即係高中嗰啲學生咧，佢拍出嚟咧嚇，佢拍成語故事咁嗰啲係好得嘅喎。因為佢好清晰自己嘅嗰個諗法咧，而且佢有條理表達到出嚟。咁當然咧，雖然一個短片同長片有唔同，但係咧你咧就唔好。睇低年青人，因為年青人咧，佢比我哋更加好咧，就係年青人佢喺佢嗰個世代咧，佢揾到一種咧，我哋咧係冇，即係因為我哋唔係嗰世代嘛，我哋冇嘅嗰啲感覺咧，佢會藉著創作嚟講俾我哋聽。咁呢個咧就係最好嘅一種方法咧，嚟去令到你了解到年青人。所以有陣時咧，你睇年青人嘅文啊。或者佢考試嗰時候，你睇佢嗰啲試題啊，嗰啲嘢咧，佢講咗佢睇個角度嚇，你唔好迴避佢嗰個角度嚇，你就冇同埋一開始咧就唔好即刻用一個評價，咁樣就唔好噶啦咁嗰樣嘢。而你知道咧，佢可能佢有個問題，你要同佢溝通，你講俾佢聽，你究竟點解咁樣諗？嚇唔會講個一個你死啦你零分啊，講你出校啊，唔係咁樣嘅，呢、這個唔係香港嚟嘅。如果係咧。就我哋又係發生孤城女嚟㗎啦， 啊嗱，呢我哋就讚呢條片好多啦。咁你有冇聽過啲朋友批評呢條片啊？ 目前咧我睇嘅，因為剛剛都係上畫冇幾耐啦。目前咧我聽咧，其實大部分咧大家咧都好 正面， 唔係因為睇咗之後咧就好留心呢部戲嘅。因為覺得呢部戲咧，即係無論點都好啦，你或者你唔 buy 呢部戲咧，都發覺咧有睇嘅價值。即係最關鍵係嗰樣嘢啦，因為佢令到你咧即係諗翻個問題，同埋我覺得你頭先。問咧，即係呢一節咧，你想安排嘅嗰個就係最關鍵嘅，就係話我哋要用乜嘢辦法去面對翻我哋切實嘅社會問題咧？創作係其中嘅一個最重要，電影亦都係其中一個最好嘅一個表達嘅形式嚟嘅。咁啊，所以咧有陣時你會睇到咧，好多時啲戲咧，你裡面點解我都會記翻起嗰個邊緣人咧？其實邊緣人咧嗰時咧，即係其實嗰套戲咧，即係其實整體嚟講都唔算係話好大嘅成功。但係咧，佢當時佢講到咧，即係都係咧，有陣時咧，即係做卧底嘅嗰啲差人。 唔係佢點樣變？佢呢個故仔係好適合2020年拍嘅。 係。 只不過即係好可惜一樣嘢，就係話因為而家警匪片呢個類型， 係啊，已經變咗 就。即係你 先天性咧，即係有個問題係對嘅。 係啊，咁但係咧就呢個電影咧。呢、這個而家呢種拍法咧，同我哋喺六十年代見到法國片嗰種拍法就好唔同啦。 係係啊， 譬如當其時咧，佢哋都幾唔中意即係呢種類型法，即係類型片嘅拍法。即係佢哋覺得就話對嗰個電影本身個反省唔夠。咁、但係你睇到其實係唔需要，即係可以咁拍法嘅。 係 亦、都即係同嗰個即係所謂嗰個 engagement， 即係話對同嗰個現實社會嗰種介入咧。是很六十年代的嘛。即是你記得我們那時看哇即是高達那些就是那電影其實是一場革命來的嘛。咁他現在不是這種這話啊即是反省那個即是電影。 他都似都是新世代的沒那麼闊的底 線。沒那麼闊但是那個題材本身是相當之爆炸性 的。是啊你講。講到呢樣嘢就係都好關鍵嘅， 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你而家唔需要話啊諗到、那個你好純粹拍一個好商業嘅電影，呢個電影本身個商業元素相當之強噶嘛。 係你可以話咧，即係從某個角度嚟講咧，因為佢本身都係嗰區嘅嗰啲人，佢亦都係好似係非洲裔， 非洲裔， 咁所以佢有啲偏頗嘅。 佢個角度係比較係有啲。立場嘅，咁但係咧，你睇佢最撚尾嗰場咧，佢亦都表現到一種戲劇矛盾啦。因為最撚尾嗰場，我雖然唔穿橋但我可以講一樣嘢喎，就係入邊去到最撚尾對峙嗰個環境，係兩個都唔係壞人嚟嘅。 啊，同埋可以叫半都唔係穿橋，因為咧你真係要睇過雪山飛狐咧。咁你 即係你咁啊穿咗橋啦！你咁啊穿咗橋啦！ 誒唔係啊！你冇睇嗰部嘢，你點知我穿咗橋咧？你睇到嗰時啊，雪山飛狐嗰時啊，佢個完全咧，你即係咪就係雪山飛狐 嘅嘅 一種用手法。但係雪山飛狐嗰個都唔係啊，金庸獨創噶嘛。係，金庸都係抄一啲。 但係仲嘛？三劍客嗰度嚟噶嘛？嗰、那個最撚尾嗰段啊。 仲有。 唔係啊，佢最撚尾嗰段呢段係佢哋法國嘅。 係啊，嗰段嘅嘅嗰段又都係人哋嘢嚟噶嘛。 個 drum 即係嗰種叫西方通俗小説。 四百擊啊！ 係。都係嗱，佢依個你可以話叫嚇，因為我諗個尾大家都會意會到嘅，但係嗰個都唔係叫穿橋，嗰、那個叫你正視個古仔嘅嗰個矛盾嘅嗰個成分。係、嗯、啊，好靚㗎呢個 係。佢呢個都唔係話啊，個導演雖然佢自己都 唔係佢獨創嘅， 好強嘅立場，但係佢唔想一個説教式嘅去講，所以佢唔會講一個即係收尾一個正邪嘅對決。 係係， 收尾係大家。是處於呢種咁嘅社會環境入邊，迫於無奈，大家係去到呢個處境。 係咁，不過咧，呢部戲咧，我即係睇嗰陣咧，我反而最中意咧，就係講獅子嗰條線， 嗯、 尤其是咧，即係揾翻個獅子，嗯、然後將個獅子帶埋個細路咧，即係去俾翻嗰班吉卜賽人嗰段啊。咁、那、嗰個細節就唔講咁多。嗰段咧，我感覺都好強烈嘅，因為咧，即係最近咧，即係都我哋影碟情報室都有提翻。就係嗰部叫《野性的呼喚》咧、 嗯， 就即係揾翻嗰種 wow 出嚟啊！啲、 嗯、 人性嘅嗰種野性，唔係叫你食啊，唔係野味嚟噶。咁、嗯、但係咧，嗰種野性嘅嗰樣嘢，即係幼師同埋嗰個老師嗰、 嗯 那個放落去孤星淚嗰度咧，我覺得係一個好靚嘅改編嚟嘅、 嗯。但係可惜嘅地方就係話，因為個原著孤星淚，我已經唔係太記得嗰啲咩啦，所以我就如果再睇多次嘅時候，如果睇到原著咧，我就要睇翻個 reference 喺邊度啦。 係 嚇，佢點解要用呢個名嚇？ 嗱，我唔係佢，我睇嗰個咧就即係有好多人都解釋話，其實嗰個城咧，佢而家講依個更加嗰個城咧，就其實即係孤星淚嘅嗰陣時嗰個地嗰、那個。 佢有單提噶嘛，就係、是、呢個城就係原呢個地方本身就係原本阿雨果喺呢度寫噶嘛。 係啊係啊，就係、是、嗰個。 所以佢呢個係一個即係好明顯嘅 reference 啦。但係我實想講就話，譬如話佢開頭嗰段。 嗯 攞個法國旗嗰段係咪原本喺《孤星淚》入邊嗰個開頭嗰幕嚟嘅？ 係咁啊，咁咪你會睇到咧，呢個其實就唔係我哋嘅節目就個篇幅唔係好多講咧。咁啊，其實好多學生，即係譬如如果你係讀電影系嘅，寫論文嗰陣咧，其實呢部好好寫㗎啦，呢部戲係嚇。你啊，不過可能咧就多得滯咧，即係個老師就唔得個個都寫呢個又唔得嘅。啊，一個好好寫嘅一個題材嚟嘅嚇，因為佢又掂到文學，又掂到電影。又掂到嗰種叫做係時代啊，咁啊，所以咧佢裡面咧嗰度咧就衍生到好多矛盾。嗱，其實如果跳翻出嚟咧，用一個叫評論好純評論嗰個角度嚟講咧，佢有嘅係一個 energy， 我覺得佢咧就係佢未夠咧就唔夠成熟。因為那個如果、那個因為佢裡面咧，佢有好多啲電影，好多片段咧，大家睇到咧都覺得哇好正。但係咧，即係頭先阿台長咧都講翻四百擊咧，同埋四百擊最撚尾嗰場咧，咁嗰場咧嗰個 handheld 跟住佢沙灘行到嗰個出路嗰陣咧，即係嗰個面嘅大海嗰時， 去到那個 嗰個係一個永恆嘅鏡頭嚟嘅，即係到今時今日而家你會睇咧，你都發覺咧，第一句完佢獨創。第二咩角度？咁啊，當然啦，咁啊呢位你如果你用呢樣嘢套杜魯福嗰樣嘢套入咧，呢個 杜魯福佢 係啱嘅。 係，但杜魯福個細個嗰個經驗都係好遲咗呢班細路仔。 係啊，遲啲嘅嚇。咁所以佢發覺咧，佢面對呢啲題材，佢嗰種叫做係真心同埋嗰種野性咧，就都出翻嚟。如果你即係睇咗呢部戲，你覺得係好睇啊，但係你唔係咁多熟悉嘅法國電影咧，咁你揀好似譬如台長講嘅嗰套《四百擊》。咁嗰部咧就已經視為係佢早期即係戰後電影嘅嗰種經典作嚟，即係去一叫新電影嘅浪潮嘅經典作嚟。同埋我講嘅嗰個叫烈火街頭啦，嗰度係喺彩色電影嘅時期咧，刻意係擺到黑白電影。咁啊而嗰、那個你一睇嗰時候咧，如果你之前有睇過，好似叫《悲慘人生》啊，好似叫做就係講即係就講有啲病患者咧，即係直頭係根本咧醫院啊都冇得醫嘅嗰個咧，對翻係呢幾部咧，你一拍埋嚟睇咧，你就會發覺咧，電影當你去拍電影嗰時候咧，如果你後生想拍電影嘅嗰時候咧，呢幾部咧就係一個好好嘅對比，而且佢又講俾你聽，電影嘅最主要咧，除咗娛樂之外咧， 你有冇講到你想講嘅嘢，同埋你想講嘅嘢咧，係對你嗰個時代咧係有種激情。 去拍出嚟嘅係，咁我常要總結就係咧，當年咧，譬如話六十年代佢化學新浪潮嗰陣時候咧，就幾唔係太注重嗰個商業性。 係， 咁而家咧呢、這個導演咧，即係我哋最欣賞嘅地方係有火啦，有火得嚟咧，呢啲片係好商業化嘅。 嗱，如果講商業化咧，因為其實個點解會叫你揾呢一個出嚟咧？ 嚇，因為呢個係廣告嚟 嘅，呢個係廣告嚟，呢個純粹商業嚟嘅。但係咧，佢又講嘅呢個就係香港 style 有時嗱，佢掂到，其實佢呢個係一個手機，啊，呢個手機已經不復存在㗎啦。呢個手機嘅一個廣告嚟嘅，佢三月一號就會發售，但係二月幾咧就已經開始出呢個廣告嗰時候咧，其實大家睇咧就好過癮，佢裡面都係掂到咧，即係咦？好多講嗰啲叫做係革命思潮啊嗰啲嘢，咁但係咧你會睇到好香港 style 嘅，同埋你留意咧上網都睇翻到嘅呢個係留意佢後面咧有好多啲 符號 嚇嗰啲標語啊，嗰啲標語咧裡面咧句句咧都諗得好細緻嘅，好得意。呢啲就係香港 style 嘅。佢無論佢點樣整嘅時候咧，如果佢知道呢個係一個廣告片，係一個商業片咧，佢嘅 professional。就係喺嗰度俾咗你出嚟，呢啲就係所謂專業嚟嘅。 咁你睇到呢個片嘅時候咧，就即係我講。 我而家翻睇翻，我覺得哇，都仍然係咁勁喎。 係啊，即係如果睇到呢個孤星淚嘅時候咧，咁大家其實如果係從事呢行，應該有反省啦。就係咦，大家花咁多精力拍一啲好無謂，即係亦都冇人睇。但係攞獎嘅電影。咁就有咩意思呢？係嘛？ 你知暗示邊部啊？ 冇啊，冇暗示啊，我冇暗示，我唔夠膽暗示。 哦，原來係冇暗示。 我唔夠膽暗示。 你對於近期你睇咗邊 部？冇，因為冇睇啊，所以冇不滿。 咁我都係嘅講笑嘅啫。台長唔係咁中意暗示嘅。 係啊係啊。 事實上咧，孤城淚咧，即係嗰個係喺戲院睇咧，嗰個係一個幾好嘅，尤其是而家疫症時期咧，你要睇啲依啲即係比較上係。好硬朗同埋係 有火，好有火，有火氣。 同埋我成日講有光嘅電影就係呢一類嘅。 好啦，咁你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最後呼籲大家就係大家有時間係要入場支持，即係睇呢套電影啦。OK， 好， 支持電影咧。 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